你过早将心赠予给某人，无所保留。他冷眼旁观，似随手结果，不知可否。有心陪伴，谁还愿计较？温度始终未够，要忽略持续隐痛的感受。只是人总会在寻常一天忽然伤透。曾积攒的血，不重要理由之中学会放手。满室的回忆，何必多道别？不可。平静午后，何能转身，空空落落出走。原来荒野之上一无所有，令你动心的不过是蜃楼。为虚幻温柔，却也凝视到反复泪流。荒野之上跋涉太久，谁要将余生都尽数尽头。放任旧时光，别再去回眸，也雪中自救。愧疚，满室的回忆维持着鸳鸯，坚持一些时候，留曾给他与你同样伤口。后来荒野之上一无所有，年年入梦的不过是蜃楼。为虚幻温柔，却也凝视到反复泪流。荒野之上跋涉太久，还要这余生都尽数尽头。贪恋旧时光，一再去回眸，也始终自救。之上一无所有，凭借未梦的勇气和心斗，重新向彼此当初失散的方向回头。荒野之上跋涉太久，却不曾辗转去别处旅舟。等一路之悲绵延到春秋，也总已浓厚。Thank you.